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昨天的魅力中国环节当中，我给大家介绍了火锅，特别呢还提到了前英格兰足球队的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以及呢前英国首相对中国的火锅特别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中国火锅的一些具体的门派。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四川火锅之外呢，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火锅在中国各地呢都可以找到，虽然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的出名，但是他们也同样的美味。除了四川火锅之外呢，这个除了我们都学过表示 besides， 它表示呢包括在内，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besides 四川 hot pot there are many other type of hot pot，还有其他类型的火锅，用到的是 other types of type T-Y-P-E 种类 of hot pot that can be found all around China， 在全国各地 all around China， 虽然呢他们不是那么的出名， they may be less famous， less famous， less 它表示说相对呢更弱一些，相对差一些，当然了这个差呢不是说它的品味差，而是说它的知名度哈，比这个四川火锅呢可能略微差一些，所以用了一个 less 这个比较急的形式。后面如果说全的话呢，就可以说 they may be less famous than 四川 hot pot， 但是呢前面已经提到了四川 hot pot， 所以在这里面把这个 than 四川 hot pot 给省略掉了，但是呢他们也同样的美味。他用的呢是一个双重否定，They are not 一个否定 not， 然后呢 less delicious， 这个 not 和这个 less 是一个双重否定，表示说他们呢也是同样的美味。根据中国不同地区人们的偏好啊，火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四川火锅、北方火锅和南方火锅。那么根据人们不同的偏好啊，这个根据 according to 这个词组，好，不知道大家学没学过according to A-C-C-O-R-D-I-N-G， 后面记住了一定加这个介词 to， 表示的是根据什么什么东西， according to the preferences， 或者是说这个 like 这个词也可以， L-I-K-E， 一个男的词呢是 preferences P-R-E-F-E-R-E-N-C-E， 大家可以选一个哈，如果说词汇量还可以选这个 preferences， 那么如果说大家词汇量觉得这个词有些难，那么选这个 like 这个词也可以。 According to the like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hot pot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火锅可以呢分成几类， divide D-I-V-I-D-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三个类型，四川 hot pot 四川火锅 Northern style hot pot 北方的火锅 and Southern style hot pot。 这里面这个南方火锅啊，这个南方这个词大家小心了，它是呢 South 这个词南方加个 ERN 变成南方的，这两个词呢在拼写上呢有一定的变化。更重要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南方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大口型的这个 South out 这个音 south， 但是变成了南方的呢，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变成了 southern southern。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喜好呢，火锅呢分成三大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四川火锅。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火锅之一呢，经典的麻辣火锅其实起源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重庆火锅以其独特的风味而闻名，因为它利用当地的原料来进行调味的。那么作为一个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火锅之一呢，那个代表性，我们用这个 atypical T-Y-P-I-C-A-L， 我们学过这个 type， 但是呢变成了使用词 typical， 它表示说这一类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typical T-Y-P-I-C-A-L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kind of Chinese hot pot， the classic numb and spicy。有两个词啊，大家在形容四川火锅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用，一个呢是 numb， 一个是呢 spicy。 numb N-U-M-B 表示说这个麻，然后呢这个 spicy S-P-I-C-Y 表示这个辣，合到一起是麻辣火锅， numb and spicy hot pot。 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有机会用英文聊火锅的话呢，这两个单词是非常的有用。你说哎呦这个东西呢太麻了。 hot pot actually originated in Chongqing。 originate 这个词O-R-I-G-I-N-A-T-E 表示发源于，后面跟介词 in some place， 我们可以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起源于发源于 originate in some place、啊、这里面提到的是火锅 originate in 重庆 Southwest China。 重庆 hot pot is known for its unique flavors， 重庆火锅呢以它独特的味道而闻名。这里面提到的是 is known， 也可以用呢 it's famousIt's well known for its unique 啊，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风味，因为呢它用的是当地的一个原料 local ingredient。 ingredient 这词呢我们在前几期讲过了，表示一个东西的原料原材料。再给大家拼一下 ingredient， ingredient 后面呢来进行调味啊，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做菜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用的，哎，又加加这个，加加那个来调味道。调味是 flavor the soup， flavor the soup。前面这个 flavor 呢，作为名词表示风味，那么作为动词呢，表示把一个东西进行调味哈 ，flavor the soup。好，那么来看看火锅里面究竟放哪些料啊，让这个重庆火锅特别的与众不同。至于在这种火锅里面做什么菜用什么料呢，新鲜的毛肚很好的匹配了麻辣火锅。至于锅里面放什么样的菜呀，至于因为是 as for 表示谈到了一个东西， as for what food to cook in this type of hot pot， 烹饪什么样的菜呢， fresh 毛肚这个词呢直接用这个拼音也可以。如果说大家实在想说英文的话呢不太建议哈，因为后面跟的是一个 cow stomach， 直译呢叫牛的胃哈，新鲜的牛的胃哈。那么很多人听完之后呢就没有食欲了，所以呢大家还是用拼音更加的隐晦一些。 fresh 毛肚 is a great match for this flavor of numb and spicy hot pot， 新鲜的毛肚啊很好的匹配了麻辣火锅哈。这个词一个是毛肚汉语拼音，然后呢匹配了哈，汉语的翻译呢是一个动词，但是在英文里面把它变成了名词的词性 is a great match M-A-T-C-H， 很好的一个搭配 for the flavor of numb and spicy hot pot。 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讲解呢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esides Sichuan hot pot, there are many other types of hot pot that can be found all around China. While they may be less famous, they are not any less delicious. According to the preference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hot pot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ichuan hot pot, Northern style hot pot, and Southern style hot pot.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kind of Chinese hot pot, the classic numb and spicy,or 麻辣 hot pot actually originated in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Chongqing hot pot is known for its unique flavor as it made use of local ingredients to flavor the soup. As for what food to cook in this type of hot pot, fresh 毛肚 is a great match for the flavor of numb spicy hot pot.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欣赏到的呢是北京中德学校于涵朵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uhan Bo and you can call me Maggie. I'm 8 years old and currently a student in Beijing Zhongde School. It'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you a speech about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Great news came when Beijing, together with Zhangjiakou, was announced to be the city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I was so excited at the news because I had missed the fabulous Beijing Summer Olympic Games in 2008. Since I wasn't born at that time, this tim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enjoy the beauty of another top sports event.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such a feast for sports fans and of course for every citizen here in Beijing as well.I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I could do for the games when this recruitment activity of bilingual student reporters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started. Great news, isn't it? Actually, I had a little dream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is, to become a TV presenter or reporter when I grow up. For me, it does seem a little bit too far. However, I work hard for it.Therefore, this activity of recruiting student reporters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me to practice. Being a bilingual reporter, we can build up a bridg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Let's join our efforts to let the world know more about the beauty and power of our beloved motherland.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favorite Winter Olympic game. One day...I was idling about in the shopping mall with my parents. When we walked past the skating rink, where a big crowd was watching something, I got curious and wanted to have a closer look. Later, I found out that it was a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being held there. After watching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beauty of the charming sport and want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it. Through the internet, I found that figure skatingoriginated from the 18th century UK. The founder of the figure skating of today is Jackson Haines, an American ballet dancer and ice skater. Haines lived a very short life from 1840 to 1879. He was the first skater to incorporate ballet, music, and dance movements into skating.The first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was not held until 1872 in Austria. Figure skating was part of the 1908 and 1920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n, ice skating events were moved to the Winter Olympics in 1924. In figure skating, the athletes do various lifts, lifts, spins, and other challenging moves with music on the ice.And are marked by judges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ion and difficulty of their actions. The Chinese figure skaters do quite well in the duels. Among them, Xin Xue and Zhao Hongbo are definitely the most famous figure skating couple. They won the 2010 Winter Olympic gold medal and a lot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s well.Figure skating is a really perfect combination of strength and beauty. Maybe one day, I'll pull out my socks and try something like that. That's all. Thanks very much. 接下来的呢，是由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董景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马库先生》。 大家好，我是三里河第三小学三二班的董锦瑶。今天我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老舍写的《马库先生》。火车在北京车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眼镜、着青缎洋服上身、胸带插着小楷洋袍、足蹬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 你也是从北京上车？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京上车，难道有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他没有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 查房！ 查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 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 请稍等一会儿，先生，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马库先生用食指挖了一孔一下，别无动作。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 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马库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应该先拿来。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再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茶房看马库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却要走，这次火车却是哗啦了半天。 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省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茶房故意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慢慢的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了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快走，背后又打了个霹雳。 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既没回头，一直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 马库先生连声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来一群，以为火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库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 茶房， 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膝盖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了回去。然后 你坐二等， 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实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车了？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 谢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绘本故事的主题呢是 Reach out and give。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Reach Out and Give.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我们看到图片当中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正在往盒子里面去装东西，装了很多吃的。盒子上面写了一个单词，名字叫做 donations， 是捐赠品。The world is beautiful. There's so much to notice and be grateful for. 这个世界是非常美丽的，那么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值得我们去感恩和感激的。 I'm also grateful for people who help me. 那么对于帮助我的人，我也会非常的感激他们。 There are lots of ways I can show my thanks and give something back. 我会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比如说我还可以送给他们一些东西。 I want to reach out to people.I can be generous.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别人，因为我可以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大方。Being generous can take time. I might help someone without being asked. 作为我非常慷慨，非常大方，那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然了，虽然别人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但是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别人的。Or...I might make something for someone I care about, or spend some time with that person. 或许我可以为我关心的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去花一些时间陪伴着那个人。I like to join in and volunteer. It feels good when I work to make things better. 那么我也愿意作为志愿者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当我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好的时候，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be generous. I can notice what someone might need or want. 有很多方法可以展示出来我的慷慨、大方、乐于助人。那么我会注意到有些人他可能需要或者想要做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他们了。Then I can say and do kind things that might help. 我会说或者做一些好事，这样我可以帮助到别人。I can share my things, my time, and my talents. I can help someone smile just by being me and doing things I can do. 那我也可以去分享我的各种各样的物品，我的时间，甚至是我的才华。那么我可以帮助到别人，让他们感觉到快乐，就因为我和我所做的事情。When I see a need, I can sometimes help right away. 那当我注意到别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立刻提供帮助。At other times, I can get permission first. 那么在其他我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会首先先征求别人的允许和同意。比如说需要帮助吗？我需要，那我再来帮忙。I can give service by myself or with other people. My little bit can 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我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去做义务劳动，或者跟其他的老师、同学们、爸爸妈妈们一起去做义务劳动。I can reach out to people I know at home, at school, and in my community. I can even help peopleI've never met who liv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My kind act may help one person or many. 我也会去帮助在家里面的每一位家庭成员，学校里面的每一位同学，或者在我们社区里面的每一位邻居。我还能够去帮助那些可能我们从来都未曾谋面的一些人，他们住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我觉得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善举都能帮助到一个人或者很多人。 When I gave to someone else, I may need to give up something for myself. 当我想对其他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我自己要放弃一些享受的东西。 I think it's worth doing when I imagine how the person might feel. 但是我却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值得的。那当我想一想， Giving is like a circle. Good deeds are never wasted. 那你知道吗？我们给予帮助就像是一个循环圈一样，我们的善举是不会被浪费的。When I do a favor for someone, that person might help somebody else. 当我对其他人提供帮助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人也会对更多的人提供帮助。Kindness may even come back to me. 那这种循环往复的善举、善良的行为，也许很快就回到我的身边了。Being generous brings out the best in me.And it lifts someone else up. It helps us get along. 那么给予帮助，慷慨善良，可以让我内心里面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且你知道吗？我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也可以激励其他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如何相处。When I do my part, I can help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I'm glad that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当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慷慨大方地帮助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我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了。而且因为我的一些善举可以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自豪。